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29章失踪的冠冕第91集。 哈利根本不认识这个房间，他大极了，看上去像一座特别考究的树屋，又像一艘大船的船舱。不同颜色的吊床吊在天花板上，吊在环绕着没有窗户的深色香木墙壁的楼厅上，墙上挂满了各种鲜艳的挂毯。哈利看见了格兰芬多的金色狮子在深红的底子上分外醒目，还有赫奇帕奇的黑獾底色是黄的，以及拉文克劳的青铜老鹰被蓝色衬托着，唯独不见斯莱特林的银色和绿色。房间里有塞得满满当当的书架，墙上靠着几把飞天扫帚，墙角还有一台大大的木头收音机。 啊，我们这是在哪儿？ 有求必应屋呀，这还用问？ 纳威说。 他超水平发挥了，是不是？ 当时卡罗兄妹在追我，我知道要找藏身之处只有一个机会。还好，我终于进了门，发现了这里。当然了，我刚来的时候，这里可不是这样的，要小得多，而且只有一个吊床，只有格兰芬多的帷帐。后来随着越来越多的 DA 成员加入进来，他就拓展开了。 卡罗兄妹进不来吗？ 哈利张望着寻找房门问道。 进不来， 西莫·斐尼甘说。他说话时哈利才认出他来。西莫的脸肿了，伤痕累累。 真是个理想的藏身之处，只要我们有一个人在这里，他们就进不来，门打不开。多亏了纳威，他真正知道如何利用这个房间。你得向他索要你真正需要的东西，比如我不希望卡罗兄妹的追随者能够进来，他就会为你办到。不过你必须保证把漏洞堵上，纳威最拿手。 其实很简单， 纳威谦虚地说。 当时我在这里躲了一天半，饿得实在受不了，希望能有点吃的，结果通向猪头酒吧的通道就在那时候打开了。我穿过通道遇到了阿布福斯，从那以后他一直在给我们提供食物。不知为什么这房子居然做不到这一点。 是啊，食物是甘普变形法则的五大例外之一。 罗恩的话使大家吃惊不小。 我们在这里躲了将近两个星期， 西莫说。 每当我们需要的时候，他就会变出更多的吊床。后来女生也开始加入，他还冒出了一间挺不错的盥洗室呢。 因为女生很想洗洗刷刷，没错。 拉文德布朗接着说。哈利这才注意到他。哈利仔细望望周围，认出了许多张熟悉的面孔。佩蒂尔孪生姐妹都在，还有泰瑞布特、厄尼麦克米兰、安东尼戈德斯坦和迈克尔科纳。 快说说你们在干些什么吧。 厄尼说。 外面传闻很多，我们一直靠波特瞭望站跟踪你的最新消息。 他指指收音机。 你们没有真的闯进古林阁吧？ 闯进去了， 纳威说。 那条火龙也是真的。 一阵掌声，几声欢呼，罗恩鞠了一躬。 你们去那儿找什么？ 西莫急切地问。没等他们三个有谁打岔来回避这个问题，哈利就感到闪电型伤疤一阵突如其来的剧烈灼痛。他赶紧转过身，背对着那些好奇而兴奋的面孔。有求必应屋突然消失了，他站在一座破败的石屋里，脚边腐烂的地板被扯开了，一只挖出来的金盒子放在洞边，盖子开着，里面是空的。伏地魔愤怒的叫声在他脑海里震荡。他使出全部的力气，从伏地魔的思维中挣脱出来，重新回到了有求必应屋，微微摇晃着站在那里，脸上汗如雨下。罗恩在一旁扶着他。 你还好吗，哈利？ 是纳威在说话。 想坐下来吗？我猜你是累了，对吗？不， 哈利说。他看着罗恩和赫敏，试图无声地告诉他们，伏地魔刚才又发现他的一个魂器不见了。剩下的时间不多了，如果伏地魔选择下一步就来霍格沃茨，他们就会错过机会。 我们要走了， 他 说，两个同伴的表情告诉他，他们已经心领神会。 那我们怎么做呢，哈利？ 西莫问。 计划是什么？ 计划？ 哈利重复了一遍，他用全部的意志力量阻止自己再次陷入伏地魔的暴怒，伤疤仍然火烧火燎的疼。 是这样，我们罗恩、赫敏和我需要做一件事，然后我们就离开这里。 不再有人大笑或尖叫了，纳威显得很困惑。 你说什么？离开这里？ 我们这次不能久留。 哈利一边说一边揉着伤疤缓解疼痛。 有一件重要的事需要我们去做。 什么事？ 我不能告诉你们。 听了这话，人们纷纷小声嘟囔起来，纳威的眉头皱在了一起。 为什么不能告诉我们？是跟抗击神秘人有关的事，对吗？ 是啊。 那我们可以帮助你啊。 邓布利多军的其他成员也都点头称是，有的摩拳擦掌，有的表情严肃，有两个还从椅子上站了起来，表达了他们想立刻采取行动的愿望。 你们不了解。 在最近几个小时里，哈利似乎把这句话说了许多遍。 我们不能说，我们必须独立完成。 为什么？ 纳威问。 因为 哈利急不可耐地想开始寻找失踪的魂器，或至少跟罗恩和赫敏单独谈谈从何处着手搜寻，但他发现自己很难集中思想，伤疤仍然火辣辣的疼。 邓布利多留给我们三个人一项任务。 他小心地斟词酌句。 我们不能告诉。我是说，他希望我们去完成，就我们三个人。 我们是他的军队。 纳威说。 邓布利多的军队。我们都是一起的，而且你们三个不在的时候，我们一直保留着这个组织。 伙计，我们也不是去野餐了呀。 罗恩说。 我没那么说。但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不能信任我们。这房间里的每个人都一直在战斗，他们被逼到了这里，因为卡罗兄妹在追捕他们。事实证明，这里的每个人都是忠实于邓布利多，忠实于你的。 是这样。 哈利开了个头，但不知道该怎么往下说。不过没关系了，隧道的门在他身后打开了。 我们接到你的消息了，纳威。 嘿，你们三个，我就知道你们肯定在这儿。 是卢娜和迪安。西莫欣喜若狂地大喊一声，冲过去拥抱他最好的朋友。 嘿，大家好。 卢娜高兴地说。 回来真是太好了。 卢娜。 哈利心烦意乱地说。 你来这里做什么？你是怎么？ 是我叫他来的。 纳威说着，举起那枚假加龙。 我向他和金妮保证过，你们一露面就通知他们。我们都以为你们回来就意味着造反，意味着推翻斯内普和卡罗兄妹。 当然是这样。 卢娜神采飞扬地说。 对吗，哈利？我们要把他们赶出霍格沃茨，对吗？ 听着。 哈利说，心头越来越紧张。 对不起，但我们回来不是为了这个。我们必须做一件事，然后 就离开，把我们留在这水深火热之中。 迈克尔科纳质问。 不， 罗恩说， 我们要做的事情最终会给大家带来好处，是关于怎样除掉神秘人，能让我们帮忙呀。 纳威生气地说。 我们也想尽自己的一份力。 身后又传来动静，哈利转身一看，心脏似乎停止了跳动。金妮正从墙上的洞口爬进来，后面紧跟着弗雷德、乔治和李·乔丹。金妮朝哈利展开一个灿烂的微笑，哈利这才感觉到，也许以前从未充分认识到， 金妮有多么美丽，但他从没像现在这样不乐意看见他。 阿布福斯有点冒火了， 弗雷德说，一边举起手回应几个人的大声问候。 他想睡觉，他的酒吧变成火车站了。 哈利的嘴张得老大，哈利以前的女朋友秋张出现在李乔丹的身后，朝他嫣然一笑。 我接到了消息。 秋张举起他那枚假加龙说，然后走过去坐在迈克尔科纳身边。 快说吧，哈利，计划是什么？ 乔治问。 没有什么计划， 哈利说，这么多人突然出现仍使他感到晕头转向，而额头的伤疤还是火辣辣的剧痛，他一时有些应付不过来。 边干边定计划，对吗？我最喜欢这样， 弗雷德说。 你必须阻止他们， 哈利对纳威说。 你把他们都叫回来做什么？这是愚蠢的， 我们要战斗，不是吗？ 迪安说着，把他那枚假加龙掏了出来。 消息说哈利回来了，我们要开始战斗，不过我得弄到一个魔杖。 你没有魔杖？ 西莫奇怪地问。罗恩突然转向哈利。 为什么不能让他们帮忙？ 什么？他们可以帮忙。 罗恩压低了声音，除了站在他和哈利中间的赫敏，谁也听不见他说话。 我们不知道那东西在哪儿，又必须赶快找到它。我们用不着说那是魂器。 哈利的目光从罗恩移向了赫敏，他喃喃地说： 我认为罗恩说的对，我们连找什么东西都不知道，我们需要他们。 看到哈利还在迟疑，他又说： 你用不着每件事都一个人去做，哈利。